救的智慧第二堂。首先啊，再次做一个的报告啊，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，我们有这个早祷会，复兴下一代，欢迎每个青少年、弟兄姐妹、父母都可以欢迎你们出席。来临的星期六就是3月19号，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。第二就是为着我们青少年，在明天星期一到星期三，我们3天2夜的假日生活营来代祷。我们啊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。我们有20+1位，有一个加一位是我的小女儿啊，女儿还跟着我去。所以为着我们的整个营会3天2夜，我们希望在当中神的福音救恩能够临到每一个的这些的参加者，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经历神被主得着，也盼望这3天2夜的营会里面，明天每一个人检验 COVID 都是平安的、啊、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从这里出发，直接进入那个山迦南谷，然后就在那边3天2夜，我们自己煮自己吃啊，自己生活，没有外人啊。过后我们又从那边平平安的回到来这里啊，过程中我们没有去任何的地方啊，不会去旅游，不会去停哪里，什么都没有，这里开始直接到里面，就是为了希望整个营会都能够平安健康的进行。然后呢，希望在营会中啊，每一个青少年经过2年在迷茫、在疲劳、在任何里面都能够有美好的休息，重新得力。然后在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家人，这20个人里面就那关系越来越好啊，就好像主里的一家人一起的走这条属神的啊，分别为圣的这个的道路，所以美好的团契生活。然后一切的安排，不论是运动的，是自己煮的，是听分享的，是反省的，自己灵修的等等，都能够有顺利的进行。然后盼望这3天2夜的营会能够将荣耀归于神，然后带来造就给每一个的参加者。所以我们很需要你们这3天里面为我们来祷告啊，所以谢谢你们啊，爱心的弟兄姐妹们。好，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上一次我也分享圣经有得救的智慧，用的经文就是这一段，保罗他对提摩太说这段经文里面呢再次提醒我们，他对提摩太直接说，你从小所读的这个的圣经，明白的这个的圣经，他有怎么样，有这个使你能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再次的啊提醒大家，这段经文提醒每一个人，圣经有得救的智慧，然后圣经它可以怎么样使你的生命完全，做一个完全人，使你信耶稣基督，使你有智慧，这个智慧不是人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啊，然后带来的是得救。 OK， 我们相信神的智慧是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能够叫爱神的人最后都是得益处，荣耀神的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是透过什么呢，诗篇111篇来学习，来反省圣经有得救的智慧的第二讲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你圣灵保惠师这时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与我们说话，你激发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，思考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加的依靠你，信靠你，让你的道来更新我们，让你的道来修订我们，让你的道来让我们祝福我们，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个人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圣经有得救的智慧，第一个，反思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，问自己，我有得救的智慧吗？有可能有人会说，有啊，我有得救的智慧啊，我总是做的决定和选择，最后怎么样，让我哇得救，让我赚到，让我不被骗，让我不陷入试探，让我的关系更好，我不做恶事，我不同流合污，我并且我所做的一切的功充满着喜乐、感恩、平安、荣神一人，那么感谢主。当然有可能有人开始反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开始想，我感觉我没有得救的智慧，为什么呢？ 我总是做的选择，做的决定，最后都让我怎么样？后悔。最后都让我怎么样呢？陷入试探，关系破裂，也发现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最后我是同流合污，我做了恶事，很难过，很后悔，甚至很羞愧，不敢跟人讲我做了这件事情有多愚昧。当下我还以为我很有智慧，哪里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一团糟，不容神一人。所以反省我所拥有的这个智慧是人的智慧或是神的智慧呢？然后就思想今天我每做的每一个的决定，行事为人到底什么是我的依据。比如说我每次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总是脑中想的是，哎，可能是我父母的教导，他的经验， OK， 我父母的经验，我过去的经验，我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可能是 YouTube， 可能是 Google， 啊 ，Google， OK， 我们什么事情找 Google， 或者是什么书本，或者是我们看的电视新闻等等，还有呢，世界很多的道理，甚至还有一个，我每次做决定啊，看我的心情呢，我的心情就决定了我当下我做的决定，所以我的心情我的情欲会推动我，我如果肉体很想要我就买咯，我就吃咯，我就玩咯，我就喝咯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这个是第一，想想在我的人生中什么来是我的依据，决定了我的行事为人，是属世的，属自我的，属情欲的，这个是刚才第一我讲的。第二种，每当我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每次一出现在我脑海里的，牧师讲得到，我读的圣经，我那一天早上的灵修，我的心得，然后我从小在主日学的教导、实践、教会的传统，还有我听过一些属灵伟人的见证，还有我身边的人的见证，他们怎样分享说他信靠主，他决定怎么样呢？承受那个哇，现在在面前的极大的苦难，最后这个苦难既然成为了祝福，守住了他的家庭，守住了他的儿女，所以救了他。所以什么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呢？每当我生命中遇到了这些种种事情的时候，当然你会很慌张，很难过，很惧怕，很惊慌，不懂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最后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最后你总会做一个决定，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属灵的吗？是属于基督的吗？是属神的吗？如果是属神的，回想每次从神而来的决定，最后是不是使你带来喜乐、感恩、平安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，我听了太多太多人他们的智慧之言，他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这个是最后我听起来这是人的智慧。他会跟你讲很多的数据，很多的分析，很多的东西，讲到完他都不讲神的啊。我在想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做礼拜做了这么久，你也懂，应该有听过很多的道，但是你对世界很熟悉，世界的道理，甚至你自己的情欲，你对自己想要什么都很熟悉，但是你对信仰、对基督的话、对圣经，你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从你口里出来的所有的言语都是新闻啊、 YouTube 啦、啊、谁跟你讲的啦、啊、左邻右舍跟你讲的咖啡店啊，是哪里的啦、啊、很多很多是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听了这么多这个世界的道理啊，百种啊，很多种都不一样的，但最后你要听哪一个？但是圣经不一样哦，我常想圣经几千年的历史，它从一而终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没有什么模糊地带，又这个又那个这样，它就是告诉你你生命的盼望是什么，它就告诉你信靠什么，你的根基是什么等等。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面对这个很混乱的世界，很多 很多的决定，很多的难题，很多人生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其实不是迷茫，反而有时候觉得你读了圣经越多，你眼睛有光，有亮光，你就在光明里面。虽然世界很黑暗，但是主的光光照你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你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，你信靠神做的这个决定，最后带来的结果，你要经历的这些种种种种的什么事情，但是你知道结果是盼望的，是希望的，是带来祝福的，是带来容神一人的决定。但是你当下愿不愿意这样做下去？你是胆怯了，怕了，不敢做了，还是你愿意说信靠主的话？主说你去，是前面是大风大浪，但是你去，一走上去，好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走上去，然后他就能够走。虽然他慌了，他掉在水里面，但是他有淹死吗？彼得没有啊，耶稣马上拉了他起来，经历了神，信仰更坚定，更加清楚，原来赐生命的主是在于神。你没有人能够为自己做什么，没有人能够为自己担保说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，今天不知道明天是。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，财主他以为他的生命在他的手中，他赚了很多钱，他要建了很多仓库，他要存了很多的粮食，享受快乐，岂不知愚昧的人啊，今夜你的命就要被取走了，你所留下来的归谁？你要敬畏神，你要敬畏神。所以得救的智慧从如何得着呢？今天就是我想要讲的，从今天诗篇110篇他给我的学习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然后箴言书大家最熟的一段经文，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敬拜，我们祷告，但是有一个的心态很重要。因为有人会说，哎，我有读圣经啊，有祷告啊，但是看起来我还是一团糟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是觉得没错，确实读圣经相信耶稣基督是对的，然后呢，圣经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但是很多人他做礼拜，很多人他读圣经，他来到神的面前敬拜，但是生命没有得救的智慧，这是因为有一个的问题，就是这个里面讲的敬畏之心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是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态吗？来去读圣经，敬畏神的心态，来去敬拜神啊，来去听他的话，来去赞美他。我今天来崇拜的时候，我刚才就一直在想，我自己会是有没有全敬畏的心来崇拜。因为有人就跟我说，他讲哦，某某的宗教团体哦，他们很敬畏神的嘛，他们真的是啊，来到神殿啊，脱鞋啦，安静啦，坐下啦，预备奉献啊，每一个环节很认真的，很专心的啊，来去参加的。然后讲哦，我们哦，好像感觉我们教会哦，好像大家都比较自由一点哦，啊。然后我刚才就在想，我今天整天我会怎么样？结果我刚才呢，来到教会的时候呢，我很慌张，我领带又忘记带了，然后又这个漏了，我一直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忙东忙西这样，很慌，我的心里面没有安静。过后呢，我在坐下来的时候呢，敬拜的时候，一直心里就想着我口很渴，原来我刚才主日学到现在没喝到水，一直想要喝水，然后哎又分心啊，然后过后想一下，现在是敬拜环节，不要喝水，好好的打开你的口，专心的打开你的心敬拜，开口来敬拜他。过后呢，祷告的时候呢又跟不上啊，因为又想着喝水，结果我就喝了一口水，然后迟了跟着大家一起祷告，跟着灵会的祷告。然后过后啊，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荣耀颂，我突然的手啊又很自然的想要伸去拿圣经拿东西，而过后我就想，哎，现在先荣耀颂， 好好的站着，将荣耀归于神。所以我刚才就在反思我今天的崇拜，我有没有，我的心态是什么？结果发现今天崇拜应该还是不及格了了。就是刚才呢很慌张，没有预备好，什么东西忙东忙西，领带忘记，进进出出几轮，也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们打招呼，在门口跟你们问安。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忘记提前喝水，然后呢东西也没有放好好，结果刚才慌张到你看圣经丢在下面都忘记拿上来了，拿出来又忘记拿上来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反省，哎，我的心态。而圣经里面很重要，它真的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，这个的心态是很重要的。敬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我自己最近就是一直在学习的时候，就一直不断的被提醒我，我要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真的可以带来很多很多怎么样呢？开始的这个的祝福。因为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而神的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，不是人的智慧。神的智慧一定带来使你得救的，使你得益处的，等你得祝福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什么是敬畏呢？第一，敬畏的意思就是我既尊重但是我又害怕，既尊重又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面对到权威威严或很崇高的事物，我发现我人是何等的渺小。所以我从里面发生了什么一个心态，那个心态就产生出来，带有哇要尊敬，然后有点怕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高，他很厉害，他很高大，他很奇妙，所以呢你不敢乱来。让我想到一个画面，如果我现在突然间把我放在火山口旁边，下面在滚着火山，我是不是要敬畏？不小心乱跑来跑去，等下掉下去我死掉耶。所以我会怕，但是又尊敬，因为太奇妙了，火山爆发那种的威力，哇，那种的哇也危险，因为它是有能力的。所以我的心里面当然就存着一个尊敬，惧怕当然也是很惊奇，因为我面对一个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敬畏神？我们敬畏神因为你认识神，他是造物主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，还有他是圣洁，他是公义，他掌管万物，生命死亡赏善罚恶都在他的手里。但是我们不是恐惧远离神，我们敬畏但不是恐惧，不是远离逃跑离开神。因为神有一个属性我们都知道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乐意亲近我们，要做我们的父，要我们做他儿女的神。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很自由一点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好像来到爸爸的面前这样，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等等是我们确实是这样。我对神的认识是他真的是我慈爱的天父，但是我想说我们也要尊敬他。他怎么说？他是爸爸，你不尊敬你的爸爸，他不要给你零用钱，他生气起来的时候不得了啊，他喜欢的时候你生日啦，你什么愿望啦，零用钱啦，参加生活营啦，什么他都可以的。他不高兴生气的时候，哇，你要成为 No， 谁叫你之前不听话，你要生日要什么遥控跑车 No， 没有一粒蛋糕就是这样了，带你吃一顿 KFC。因为你不听话，你不尊敬他，他是你的爸爸，他做工赚钱养家等等。所以是他是慈爱的，但也要知道他是有权威的，他有权柄的，他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。当你这个敬畏之身有的时候，你越来你发现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。因为敬畏之心呢，它就是一个的祝福，它里面可以带来怎么样？带来信靠，你更加信靠他，然后你更加认真，你顺服，你聆听，你受教，你预备好，你遵行，你不马马虎虎，不随便，不敢乱来，不敢作恶，不玩玩，你不目中无神也无人。所以敬畏心好吗？ 如果你对爸爸蛮夷蛮夷这样乱乱来的话，骑上爸爸的头上，他生气起来，什么祝福都没有了，什么恩典都没有了。以后你看到他怕死掉，因为他每天看到你就是很生气你，因为你目中没有爸爸。啊，但是如果你敬畏他，你爱他，又不一样了咯，他带来这么多的祝福给你哦。所以敬畏之心能够祝福你，因为敬畏神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个的心态，遵行神的道，侍奉神，爱神，这个的根本。所以第二，这里就提醒了我们一个东西，敬畏神是得救智慧的开端。里面讲什么呢？你去读圣经，你常常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啊，整个的圣经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个的敬畏的这个的主题。特别呢，就是在旧约，你发现它不只是在诗篇箴言，今天我们读的两段经文，诗篇箴言，它是贯穿所有的书，律法书里面，摩西五经，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律法书里面跟你讲，你要敬畏神。然后呢，历史书，整个的历史啊，约书亚，然后约书亚四十记等等，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、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，所有的历史书，它里面也跟你讲，以色列啊，你要敬畏神，你要敬畏神。先知书啊，更加，先知书、先知啊，一直在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不要作恶，你们不要犯罪，你们要敬畏神，你们要听神的，要不然灾祸会临到你们。你们不要啊，目中无神也无人，你们不要乱乱放纵情欲，你们要尊敬神，听神的话，他是你的主，你不要爬上他的头上，敬畏神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敬畏神。而且啊，整本圣经出现了，我自己用简单的那个电子版的圣经搜索敬畏，哇，出现了191次，比其他的啊，都来得多，什么爱心啊，什么其他都来得多，所以贯穿了整本的圣经。所以你讲我们要不要敬畏神，敬畏神我们就能够得着这属灵的智慧，不是人的智慧。然后敬畏神，他说智慧的开端，什么是智慧的开端？他提醒我们，开端不单只指主要的部分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个的开端，这个最主要的部分，开始的部分，我们就不能够好好学习领受应用这得救的智慧。这个开端是什么？就好像一个根基一样，它是一个根基，它是一个基础，它是一个架构等等。如果你没有敬畏神，你就不能够好好学习的，你根本不要听吗？如果老师在前面讲话，你根本都不尊敬他，他讲讲讲讲讲，你也不听，你在做自己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你喜欢喜欢的时候，哇，你高兴的时候就跟老师聊两句，哇，好像跟他很好这样，哇，老师啊，等等等。你不喜欢的时候，老师在前面讲，他讲他的啦，你做你的啦，是不是？你根本不尊敬老师吗？老师教导你知识，你不尊敬他，然后你也不怕他，所以你当然就爱做自己，就做自己咯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就跟你讲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学习圣经、读圣经、侍奉的，都要有一个敬畏之心。当你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可以领受，你就会顺服，你就会聆听，你就会呢怎么样呢？去信靠他，他讲什么，哦，你听，你相信他，然后你就会去做，你就会得到祝福吗？但是如果你都不相信他，你不敬畏他，他讲他的，你做你的，啊，然后，当然喽，你就不可能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领受，甚至运用这得救的智慧。因为你的里面只有你自己，你做来做去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神讲的你也不会想要去学，所以这好吗？然后简单说，如果没有敬畏神，你有智慧，我在想好的都会变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这个世界里面太多败坏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决定。有时候当下你已经想好好了，你要这样子做，决定不要作恶，哪里知道睡一觉起来明天心情不一样的哦，结果又顺着心情去做，最后妥协，妥协是我们最厉害的，妥协，哎呀不要找麻烦啦，哎呀不要管啦，不要理啦， 现在心中又很怕，哎呀，快点睁眼跑掉了。昨天在神的面前被神感动的时候，信誓旦旦的，哇，好了，我决定了，听神不听人。哪里知道最后，我还是听人不听神。你懂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吗？彼得，使徒行传里面哦，有天彼得传福音，结果他就被工会的人抓掉哦，法利赛人、文士他们工会的人抓掉，抓了过后啊，这些工会人就命令他，你们啊，我不要再啊，奉耶稣的名传道啊，因为之前彼得让一个瘸腿行走，哈、啊，还医治好一个人，这是明明实实在在的神迹来的。结果工会的人拿也拿他没有办法、啊、结果就只是想恐吓他一下，吓他一下，啊，你不要啊，再奉拿撒勒人名字传啊。结果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上帝，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”听从上帝，不听从听从你们，不听从上帝，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想吧。结果彼得有听他们吗？没有啊，彼得还继续的传、啊、没有听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敬畏神，尊重神多过尊重人。上个星期牧师讲到做礼拜也讲到、啊、旧约里面有个祭司，他两个儿子，他尊重儿子多于尊重神，结果有不好的结果。所以今天我们一样，彼得敬畏神，他宁愿听神的都不要听人的，虽然他皮肉受了一点的苦、啊、他受苦，但是为着神受苦不要紧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、啊、永生生命更重要，信靠主。然后呢，接着第三呢、啊、这里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敬畏神他有得救智慧的特征，就是表现，他一定 有这种的智慧的表现。是什么呢？透过诗篇111篇我们来学习。所以特别是刚才那段经文，他前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后面写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，所以聪明人就是遵行神的人。然后他还会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所以敬畏神的人有什么表现呢？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什么不同？第一，我们来看里面他就讲到，第一，他跟人不同的地点就是在于他遵行神命令，他是个遵行神命令的聪明人。你要做听人命令的聪明人还是听神命令的聪明人？第二，他是个邀请人赞美神的人。这段经文里面他讲什么？诗篇，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这个诗人他在邀请人一起敬拜神，所以敬畏神的人他自己领受了，他自己知道哇，敬畏神敬拜神何等的美好，他邀请人来，你们啊要一起来敬拜神。所以他的特征是什么？他很乐意的传福音，对我来讲他很乐意的邀请人来做礼拜啊，跟人讲你来敬拜神，好的无比。所以敬畏神一定是祝福。然后第三，他是个一心要赞美神的人，不单止他邀请人来赞美神，你要知道他面前他一心要赞美神。甚至怎么样呢？还有一个，他是个正直的人。他赞美神在什么地方？第一，他在正直人的这个 的会中。正直人特别形容正直人，正直人是什么？圣经里面呢，他意思称义的人，蒙神称义的人。另外一种我们可以想到，他是愿意遵行神话语过分别为圣过属灵的生活的人。所以你看他能够进入这个特别的公会里面呢，特别的小组里面呢，然后在里面的人全部、哦、一定是门徒来的，一定是正直人的。所以他在这个一群人的当中，哇，属灵同伴的追求神的人在里面赞美神，一心赞美神。他也要在公会中，公会呢里面呢，他的意思是说是一个好像民众公众的会堂里面，就是讲他不单只在正直人里面的敬拜，一个秘密的群体，特殊的群体，特别的群体，被邀请的有资格的人才可以在里面的，他也要在大庭广众 来赞美神，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这里算是大庭广众啊，大群体的，我们在这里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这个民众会堂那边敬拜神，哇，更加好。在篮球场敬拜神，带领整个山头路人，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群真的是基督徒。我看可能这里算是正直人的大会，那边算民众会堂。所以不论怎样，你要想他一心要称谢耶和华，然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愿意遵行神话语，然后呢来去过分别为圣属灵的生活。所以回到来我反，我有得救的智慧特征吗？我有这个敬畏神得救智慧的表现吗？就是我愿意遵行神命令，我愿意邀请人赞美神，我自己也要赞美神，还有我的生活我是一个正直的人。还有什么特征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说这段经文我读一下，他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，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。这段经文呢，里面可以看到两个，第一，他是一个喜爱考察神作为的人。今天很多人，神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干嘛要学习？我干嘛要去学习嘛？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，所以我不需要认真的学习神。但是这个人不一样啊，他喜爱的去考察，他希望发现更多更多神他的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从这里里面看到，我你看啊，还有第一个，他是个真认识神属性和性情的人。你如果问年轻人神是谁，他有什么性情，他讲不出。但是你如果问这个诗人，他会跟你讲，神啊，嚯，他是尊荣，他是威严，他是公义，他是永远。有人是永远吗？你和我都不是永远啊。哦，但是他说他是公义，他是永远，他还说他是奇事。我们讲神是奇妙的，哇，奇事，他是恩惠，他是怜悯。好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讲呢，我对神的印象他是慈爱的，我也讲出一点，但是这个诗人太厉害了，他可以讲出很多点。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么多点？因为他喜爱考察啊，他喜爱更认识神，一直不断的查考查考，寻求找答案，认真的去学习。所以当他赞美神的时候，他不是人家讲什么他讲什么，他是自己发自内心，他的考察里面就发现，哇，神的是尊荣的，神是威严的，神是哇奇事的，神是恩惠是怜悯的。因为他喜爱考察，所以他是真实认识神属性的人，神性情的人。而我们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们可以讲出几种神的属性是你真正能够发自内心讲出来的？神是什么？神是谁？你能够讲得出吗？但是这位诗人他能够讲得出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喜爱考察，他就要真正的去认识这位他所敬畏所爱的这位的神。然后接着呢，他说还有什么，我读一下这段经文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，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，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，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这里里面我就讲两个，第一，他是一个真实经历神大能作为的人，他自己生命有见证，因为神怎么样，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所以他经历到在他的生命中神是他的供应，神赐粮食，神是他的保护，是看顾他，是救赎他，等等等等的神。所以他考察神，他认识了神，他也经历了神，神真的在他生命中怎么样子的救了他， 带领着他，所以他有很多个人的生命见证，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还有一个，他是个见证神大能作为的人。这个见证神大能作为的人，他不一定是在他身上，他看到以色列人，他看到神怎么样子救以色列人，神怎么样子的带领这些人，所以神怎样救赎了以色列人，把这个外邦的地赐以色列为业。他听到很多神向他身边的人，向他的族群，向他的这个的他所爱的弟兄姐妹，向整个以色列施行的救恩。他看见，他见证了，所以他也要诉说给大家听。他说，你们来听，我们的神不单只在我身上，他救了我以色列，他赐我们以色列外邦为地为业，他救赎了我们，给我们救恩，我们是神的百姓。所以我在我生命中，我一直回想的时候，是哦，也对哦。有时候我听牧师讲到，会讲某某弟兄的见证，某某姐妹的见证，然后那一天我的自己人也跟我讲他的见证，所以我就听的时候，哇，在这感受到是，哎呀，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嘛。我听到那个见证是他有忧郁症，神这样子医治了他，最后他成为一个代祷者，哦，然后不再忧郁了，反而是很喜乐平安，每次经历神。难道神要每一个人都忧郁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我相信呢，神坐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那个见证我要分享给人听。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有忧郁的，我跟他讲，哎，神坐在这个人身上，你听，你相信，你就必得着同样的经历。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啊，如果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见证神；发生在我弟兄的身上，我分享，因为还有可能有其他有同样的情况的人。所以他见证神大能作为的人，他是一个自己真实经历神大能作为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他领受了得救的智慧的特征，敬畏神的一个特征的表现。所以 这几点就是刚才我总结，等一下啊，帮我出来一下，前面啊，这里，对。所以就是这八点，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一直读的时候，我自己看到，哎，他是一个遵行神命令的人，我希望我是一个这样子的聪明人，这个有智慧的人。然后我邀请人赞美神，我一心我自己要赞美神，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然后我要喜爱考察神的作为，我要真实认识神属性和性情的人，我自己要经历神，然后我要见证神，不断的分享神在我身边，在我自己，在他人，在这以色列，在任何在这个历史中他所做的奇妙的作为，分享给别人知道。所以敬畏神，我们读圣经，圣经有得救的智慧，这些我之前都跟你们分享过了。所以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生活的原则不是按照人的意见，我们要照圣经的说法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有得救的智慧，你敬畏神就开启了那开端啊。所以呢，接着你慢慢的去学，去信靠，去顺服，去领受。所以从圣经里面呢，不断呢，你敬畏神，从圣经里面榜样和例子，你一点一点的读出来，然后过后你照着行，能够祝福你的家庭，你的社会。最有福最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就是认识圣经的人。然后全世界最能启发人的，也就是这本圣经。许多不能解决问题的，一带到圣经面前都能解决。所以你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去读圣经，我们就能够领受这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存着敬畏神的心，好好去读圣经灵修，就好像我一直讲的这几点，你敬畏神，你愿意专心清洁谦卑信靠，然后去读读，然后祷告，接着祷告开启，求神保守你，接着你不断的读读读，反思什么地方需要认罪，什么地方需要改进，什么地方我要遵行，我要信靠，我要效法，我要感恩。最后你学到了，你就去做吧，选择敬畏的心，宁愿听人不听神，听神不听人啊。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去做。还有一个，敬畏神，你读速读圣经能够使你有这个的智慧，得救的智慧。好好的去不断的去读圣经，速读每一天可以读 三章、四章，一年就读完一遍了。所以愿神祝福你们，圣经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再一次读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诗篇111篇10节，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仆人诗人111篇，他真的是何等的认识你，他何等的敬畏你，从他口里所发出的真的是看见他有一个敬畏神，有这个智慧的这个的表现。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所启发，能够效法他一样的认真的来跟随你，来遵从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施恩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愿我们的生命借着敬畏领受主啊一切智慧的开端，得救智慧的开端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这时刻让我们以这首